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意义非凡。为了证明清白，胡闹着手调查真相，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欢迎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演播满超。 无论他们齐家藏了数十年的至宝是真是假，眼下最重要的是宝藏和地宫。我指了指不远处黑暗中的一道高大的影子说， 到了，就在前面。 那块石碑平时一直藏在繁杂的居民区里，所以并没有人会注意到，此刻在黑暗中却显得无比高大。陆素心问道， 这是报恩寺留下来的石碑吗？ 我点点头，从背包里掏出3个手电筒，一个递给陆素心，一个递给了老贾。齐家不开心地说道， 怎么没有我的？ 我不客气地说，我就准备了3个。陆素心走到齐家身边说， 齐小姐，你用我这个吧。 齐家乖巧地笑道， 还是陆姐姐好，那我们两个合用一个吧。 我们一行人朝石碑走去，到了之后我先用手电照了照，这个时候当然是四下无人。然后我把背包放在一旁，走到石碑旁坐了下来，伸手探了探，摸到那3个洞，我就放下心了。他们都没明白，我就简单解释了一下，然后冲齐家一伸手，钥匙拿给我。齐家一脸不情愿地把钥匙递给我呀，还做了个鬼脸。我没理他，接过钥匙之后就伸手探到了石碑底下，把钥匙对准洞口用力一推，居然没推进去。我顿时脸色变了。陆素心离我最近，发现了我的反应， 怎么了胡闹？ 不对劲儿啊，钥匙和锁眼不匹配。 怎么会呢？你试试别的，不是有3个锁眼吗？ 我马上把手指移到了旁边，由于是夹缝根本看不到，只能用手来感觉。第2个锁眼一插就进去了，但是我手指刚刚松开钥匙就掉了下来，等到了第3个锁眼才正好能插进去。然后我才发现这3个锁眼和3把钥匙是分别匹配的。这3把看似完全相同的钥匙，居然在粗细上有着极其细微的区别，估计得用工具才能够分辨出来。而这3个洞也是完全契合这3把钥匙的，用不契合的钥匙要么就是插不进去，要么就会掉下来。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3个锁眼深浅不一， 钥匙插进去之后露出来的部分也长短不一。我本来以为是故意设计而成，但结果钥匙都插进去之后却什么反应也没有。老贾看着我半天没动静，忍不住问， 兄弟怎么样啊？ 我无辜地抬起头来，这没反应啊。齐家一把把我推开， 你走开让我来，真笨。 他伸手进去试了试，脸色也变了。 怎么真的没反应？这钥匙除了能插进去之外好像什么都做不了，转动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开锁的感觉。 陆素心突然说道， 你们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我看这个所谓的钥匙上的痕迹很浅，不像是能够把锁眼打开的齿痕，而且这个石碑一角就算做得再精致也不太可能有锁的功能，若是这里面藏了什么东西直接破坏不就得了，把这当锁怎么看都风险太大。 陆素心的话让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这石碑接驳的设计固然巧妙，却还谈不上万无一失，毕竟这石碑本身就命运坎坷，谁都不敢保证它能一直保存下去。我问，那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陆素心让齐家将一把钥匙拿出来，然后用手电照着，他仔细地看了看钥匙表面浅浅的齿痕，忽然说道， 你们知道摩斯密码吗？ 我一愣，摩斯密码？ 你们看这钥匙表面除了末尾那一段之外都布满了很浅的凹痕，如果你们知道锁的原理就明白这些凹痕太浅，根本不可能用来解锁，倒是这凹痕的痕迹多是点和线组成的，非常像摩斯密码。摩斯密码就是用点线及停顿来表示字母和数字的。 我十分惊讶，你还懂这个呢？陆素心惭愧地一笑， 其实我并不懂，只不过以前听说过一个小知识，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 SOS 并不是英文或者其他文字的缩写，而是它的电码是电报中最容易发出和辨识的。 老贾问，那你看得懂这上面是什么吗？ 陆素心摇了摇头， 我只是知道但并不懂，这个锁眼不是只能对应一把钥匙吗？而且深浅不一，可能锁眼到哪里那个部位的摩斯码就是密码。 老贾道，还有这样的设计，那岂不是从一开始钥匙和锁就都是这玩意吗？三者缺一不可。 我点点头，我也明白过来了，锁就是钥匙，钥匙就是锁，钥匙一共有三把，缺一不可，所以任何一把钥匙都可以叫做锁。我爷爷并没有说谎，只是稍微耍了一点小聪明，结果苏琪两家就真的找所谓的锁找了几十年。 那你要不懂那该怎么办啊？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们去哪儿找懂这个的人啊？ 是啊，哪怕图书馆开门了也好，还能找本书来参考一下。 我顿时觉得有点沮丧，这是我未曾预料到的事情，难道说今晚的计划就这么夭折了吗？ 齐家忽然小声道， 我懂。 什么？我没听清，又问了一句。齐家抬起头来说道， 我懂摩斯电码呀。 你？我们都很惊讶，如果让外人猜，这里最不可能和摩斯电码这种东西有关的人就是他吧。 老贾开玩笑道，哎呀妹妹啊，你不会是台湾派来的特务吧？啊 我们都被老贾给逗乐了，顿时气氛变得松弛了一些。我笑道，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特务，香港都回归了。 齐家说， 是我爷爷小时候教我的。 嗯，这个理由倒算是说得过去。齐丰年是国民党军官， 让自己的后人学这种东西也不足为奇。笑过之后，齐家开始研究这三把钥匙上的摩斯密码。 这三把钥匙上的摩斯密码好像是坐标。 坐标？ 嗯，你们看，这三把钥匙对应锁眼的地方分别有三个字母 XYZ， 然后每个字母后面都跟着几个数字，我猜应该是坐标吧。 我马上从包里拿出一份放大版的南京地图。老贾笑道， 兄弟，你还真是什么都准备了呀。 按照齐家报出来的数字，我在地图上以这个石碑作为原点，大致的标记了一下横向纵向的距离。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三维的坐标。这块几百年来这片土地上唯一没有移动过的石碑，自然就是最好的原点。现在想想，其实并不是什么多么玄妙的机关，但确实缺少了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而且这也证实了我一直以来的猜测，宝藏一定藏在佛塔地宫里。 有了，应该是这儿。 我指着地图上距离我们现在不远的一个地方说。大家立刻就凑了过来，我用笔圈出来的地方是比较模糊的，只能算是个大概的范围。陆素心说道， 你好像只用到了两个坐标吧。 我点点头，一个是横向，一个是纵向，至于那个 Z， 我想应该是深度吧。我指了指下面，言下之意是我们得往下挖。为了确定方位，我又拿出了一个指北针，这次连陆素心都笑了起来，问我包里到底还藏了些什么。我笑了笑，看看表，时候已经不早了，我说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吧。于是一行人便朝那个方向而去。从石碑到那个点需要经过密集的居民区，我本以为这个点儿这里的人应该都睡了，没成想不仅没有一片死寂，反而还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的，一点都不输于闹市啊。我小声嘟囔了一句，哎，这个点儿不是都应该睡觉了吗？陆素心笑了，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是这里特有的现象。当年南京解放之后百废待兴，反流的南京人和周边城市寻求安定生活的人涌入城市之后，就出现了很多棚户区。但因为这里曾经是大报恩寺，所以有很多民众自发地聚集起来祈愿，在晚上点起火，久而久之，这里就形成了午夜之前不熄门前灯的习俗，灯不熄，人自然就多了。 老贾感叹道， 是吗？哦，没想到还有这种说法呀。 陆祖心问， 听贾先生的口音应该也是本地人士吧。 哦，叫我老贾就行，我和胡闹是好兄弟。 老贾先是笑了笑，然后说，我老家在六合县，只能算个南京乡下人。 是吗？真巧，我奶奶也是六合县人，不知道贾大哥你家在哪一带呀？ 我一愣，他什么时候又冒出一奶奶了呀？不禁斜眼看了他一下。 哦，我家在龙池一带。 龙池？龙池？ 陆素心自顾自地叨念了两句，然后道， 哦，那就不在一个地方了，我奶奶是金牛湖的。 我说道，到了，就在这一片。我们抬头看了看，眼前是一片老旧的居民区，但与周围格格不入的是，那里漆黑一片，没有一丝光亮，仿佛一街之隔的那个世界就是地狱。我和老贾拿着手电先去探了探路，坐标标记的地方就在这一片，但是这里俨然就是一副废城的模样啊。这条巷子两旁至少有几十栋平房，但全都黑乎乎的，有些房子甚至连门窗都烂了， 那些门窗如同一张张漆黑的大嘴般，让人不寒而栗。我们不敢继续往前走了，只能退回来。和陆素心一说，他们也觉得前面那一片氛围不大对劲儿。陆素心说，虽然已经把范围缩小到这儿了，但要从这么多房子里找一个地宫入口出来，恐怕也不易吧。我点点头，地宫本就不会很大，入口就更小了，真让我们把这一片全翻一遍，恐怕一个星期也不够啊。齐家有点不高兴，大声地说道， 那怎么办嘛，都已经这样了，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我瞪了他一眼，你瞎嚷嚷什么呀，这还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 你， 齐家指着我的鼻子，眼瞅着我们可就要吵起来了。陆素心和老贾赶紧劝我们， 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商量吧。 陆素心说着，然后用眼神示意我，刚才的举动已经引起了周围一些人的注意，有人开窗户正盯着我们看呢。我点了点头，想起刚才来的路上有家馄饨店还开着，反正也不远，就背了背身上的包往前走去。陆素心赶紧跟了过来，老贾也劝了几句之后，齐家这才也跟了过来。这馄饨店其实只是个铺子，很小的一家门面，左右摆了两张桌子，老板倒是很热情，我们一人要了一大碗馄饨。几个热乎乎的馄饨一下肚，我就觉得整个人都有精神了。和老板东拉西扯几句，我顺势问到了那条废弃的巷子。老板听我提到那儿，脸色可是变得有些忌惮。 那里啊，哎呦，这可说来话长了。 我又加了两盘酱牛肉，说我们边吃你边说呗。老板这才半推半就地说， 哎，那条巷子已经废弃了快20年了吧，以前那条巷子叫轮回巷啊，你们也知道这里以前是大报恩寺，所以现在这里的大街小巷啊用的都是跟佛教有关的名字。 我说，呵，这名字听起来可有点瘆人啊。陆素心说，你别打岔胡闹。老板见状一笑， 嗨，其实也没什么吓人的，就是个名字嘛。本来那条巷子它也挺正常的，住了不少人，可是后来哎，就开始不对劲儿了。先是有个独居的老头死了，然后过了一阵子，周围的人说听到老人的屋子里一到晚上就发出奇怪的动静，哎呦，一时间可就搞得我们这儿人心惶惶的。就这么过了一个月，有天晚上住那屋子隔壁的男人又听到响动了，就忍不住跑过去扒着门缝看了一眼，这不看还好啊，一看吓得三魂七魄掉了一地。哎，怎么了？听老贾这么问，老板接着说，那个男人啊说看到屋里头有个老头面目狰狞像鬼一样在给自己挖坟呢。 给自己挖坟？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都是这么说的，说那老头死了之后啊想要埋在活着的时候住着的地方，但是没人管啊，就只好自己回来把自己埋那儿了。这种市井传说听起来总能让人不寒而栗。那个男的当天晚上回到家之后就大病一场，接着就搬走了。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啊，就再也没有人敢靠近那间屋子了。很快轮回巷的人全都搬走了，巷子自然也就荒废了。后来还有人说那里阴气非常重，因为当年大屠杀的时候日本鬼子在那儿埋了个万人坑。不过在此之前也没听说过呀，要反正都是这么传呗，所以那一片现在连小孩都知道不能去。不是，怎么着，你们对那儿有兴趣啊？我们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总不能跟他明说我们是去寻宝去吧。老板笑了笑， 嗨，你们这种来找刺激的呀我不是第一次见了，年轻人不要听说哪儿刺激就去找，鬼神可以不信但不可以不敬啊。 我忽然觉得这老板说话还挺有水平，然后一下子就想起了那天在拍卖行以高价拍下那尊鎏金铜佛的老者，他大概也怀着对鬼神极大的尊敬吧。老板一指老贾，哎，至于你，这一把年纪了，跟年轻人一块瞎折腾什么劲儿啊你。我们都被老板逗得前仰后合，只有老贾一个人又无辜又尴尬地嘟囔着，哎呀，我其实也挺年轻的。老板，那您知道哪栋是那个闹鬼的房子吗？ 哎呦，那我可就真不知道了，我又没去过，我都是听别人说的。 我们几个眼神交流了一下，觉得这个鬼屋它可不正常，我们打算去看看。齐家小声说， 但是这么多房子又不知道是哪间，难不成我们还要一个个找吗？ 齐家这番话说得有点小声，嘿，显得很害怕。想想那些黑乎乎的门洞，其实我也有些心有余悸。老贾这个时候突然问， 那第三个坐标会不会是门牌号啊？ 怎么可能，我否定道，这钥匙是什么时候的？解放前就算有门牌号还能留到现在？ 老板听到之后摇摇头说， 你们非要去那我也拦不住。我给你们提供个线索啊，传说那个鬼屋之前的门牌号是个非常不吉利的数字。 不吉利？这无疑是现在唯一的线索了。出了馄饨店，我们四个人朝那条轮回巷走去。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而在这阴谋之中，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编辑张璐。 几人找到入口，进入了地窖，然而里面却平平无奇，胡闹发现了地穿的异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古玩生死局》。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却有意外被盗，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孰真孰假？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儿，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人性复杂沉浮，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琉璃古灯、地下佛宫、百年宝藏，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一个古董贩子竟掌握关键，围绕古董的这一系列恩恩怨怨，罪过不在器物，而在人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河北涿郡桃源中，玄德、云长、翼德三人结拜，报效国家。 大哥， 大哥， 古今中外多少事，尽在话说天下中。细细听，慢慢品，咂吧咂吧滋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